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4集。相看一。夜里起了风，冷得出奇。瑞王府上，高阳正拿着一封送来的信看得津津有味。沈庙生活在沈宅，虽然沈家兵丁不少，守卫也不弱，但因为种种原因仍旧危机四伏，不敢放松一点。谢景行就从墨雨军里调了一个暗卫来，悄悄贴身跟着沈庙，免得出什么意外。这个叫从阳的暗卫在墨雨军中原先是做探子的，身手一流，打探消息也是一流，就是有个毛病，跟个话痨似的，每日都要给谢景行报备沈庙做了什么。这封信里写的便是沈庙今日见了什么人，又说了什么话，基本上除了上茅房和洗澡没写，其他的也都事无巨细的差不多了。高阳觉得这挺变态的，奈何从阳就是这么一个谨慎的人。待看到晌午沈庙一行人在街道上遇着苏明峰的时候，神情又变了变。虽然不知道苏明峰发现了什么，不过苏明峰和谢景行有那么多年的交情，这一番古怪的举动反常只怕有些不好。正想着的时候，季雨舒咬着一个苹果从后面路过，见高阳扯着一张纸发呆，就瞟了一眼，却是重点歪了。他道： 啊，原来沈家那位表小姐喜欢苏明峰啊。 高阳被季雨舒突然这么一下，差点从石凳上一头栽了下去，回过神来的时候怒道： 一惊一乍干什么？ 你胆子也太小了。 季雨舒拍了拍他的肩膀： 别成天扇你这把扇子了，好好练武方是正道。 说罢又回到原先说的话头上道： 罗小姐和苏少爷还是挺配的，三哥和两边都有交情，不如改日做个媒。 高阳眉头一皱：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们配了？再说谁说罗坦喜欢苏明峰了？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他们配了。 季雨舒说道，说着给高阳指了指那信上的一行字： 你看，罗小姐对着苏明峰说，不愧是两兄弟，生的都一样好看。你说说，苏明朗就不说了，罗小姐这是变着法的给苏明峰示好呢，不然吃饱了撑的夸一个人生的好看。 得亏从阳是个话痨，上头那一段不仅写了沈庙说的话，捎带着把罗坛的话也写进去了。季雨舒也算是个人才，这么满满当当的一页纸一眼就看到了这一句。高阳压下心中微微的不悦说道： 无聊。 这你就不懂了。 季雨舒夺过高阳手中的扇子，学着高阳一派高深莫测的模样摇了摇，一副我最聪明的模样说道： 只有本少爷这种月变花丛的老手才能看清楚芳龄女子的真心，你懂什么？你要是讨好讨好我，我可以考虑教你。 寒冬腊月的，扇着扇着季雨舒就打了个喷嚏。高阳抢回扇子不想理会他，正说着谢锦行从外头回来，身后还跟着铁衣和南齐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回来的，有些风尘仆仆的模样。 三哥。 季雨舒热情地朝他打招呼，谢锦行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冷着脸往屋里走。南齐和铁衣也是面露肃然。季雨舒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谢锦行心情不好，继续说道： 三哥，神武小姐出事了。 谢锦行脚步一顿，皱眉看向他。高阳也看向季雨舒，季雨舒清了清嗓子，正色道： 刚替你看了从阳传回来的消息，今日神武小姐出门的时候遇着了登徒子，登徒子摸了神武小姐的小手。 高阳扶额，只听季雨舒又问道： 三哥可知这胆大包天的登徒子是谁？ 自然是没有人接他的话，倒是弄得南琪和铁衣紧张不已。神武小姐是自家主子看中的人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摸神武小姐的手？季雨舒撕心裂肺道：“ 是苏明峰，是三哥的拜把子兄弟苏明峰，同为手足，他竟然挖三哥墙角，不仁不义不要脸！” 南琪和铁衣呆了，谢景行目光森冷，高阳干脆拿扇子掩了脸，压根儿就不想看季雨舒人一多就作妖的德行。一灯如豆，沈妙百无聊赖的在灯下看书，不时的抬眸瞧一眼窗户。大冷的天，窗户开得很大，沈妙估摸着谢景行在沈宅里安插有人，他倒是很无所谓。沈星和罗雪燕平日里又不在府里办公，沈秋就更不用说了，沈宅里没有秘密，谢景行的人来了也不会有什么关系，还多了一个人看门，全当是请了一个不要银子的侍卫罢了。既然谢景行的人注意着这头的一举一动，将窗户打开这个举动应该也会禀明他的主子，自己有事在等谢景行。沈妙左思右想，都觉得今日在街头遇着了苏明峰委实不是一件好事。苏明峰和谢景行关系甚好，要知道前世苏明峰死了，只有谢景行敢为他收尸，而且不怕明其皇室的震怒，就知道这二人的确是至交好友。既然是至交好友，总归是彼此了解的，今日苏明峰注意到他的镯子，说什么虎头环，定也不是随口一说，必然和谢景行有什么渊源。沈妙也不知道谢景行的身份在明旗究竟有几个人知道，不过今日看苏明峰的表现，苏明峰是不知道的。若是被苏明峰知道谢景行没死，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麻烦。这般胡思乱想着，却听见窗户口有响动，抬眼一看，那紫袍青年已经轻车熟路地进来，临了还把窗户关上，省得风灌进来。谢景行大踏步地走近，在桌前坐下来，桌上的茶还是热的，没有冷。谢景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熟得简直像是在自个儿的屋里。沈妙忽略心中古怪的感受，自己也喝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今日我找你来，是有一件事。”“ 何事？” 谢景行勾唇问道。犹豫了一下，沈妙才说：“苏明峰可能察觉到你还活着的事了。”谢景行沉默。沈妙伸出手腕，他腕间的翡翠镯子莹润的剔透，越发显得手腕纤细白皙。他道：“苏明峰今日在街上瞧见了我手上这镯子，说什么虎头环，问我见没见过你。我想这其中应当有什么渊源，或许他也猜到了你尚在人世。”谢景行微微蹙眉，他本来就生得极好，只是平日里似笑非笑的模样惹人心醉，这会儿不说话的时候就让人觉得冷冽之感扑面而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